你在眼前，我看见你的思念在心间，却看不到永远。看晴天，看雨天，看花开，看花谢，看昨天，今天，明天，后天，都是过往云烟。看冬天，看春天，看秋天，看夏天，看去年，今年，明年，后年，看了又看不见。升起流星划过天边，看鸟儿飞翔围绕天空盘旋，看月光照在湖面映出你的容颜，模糊了我的视线。看晴天，看雨天，看花开，看花谢，看昨天，今天，明天，后天，都是过往云烟。看冬天，看春天，看秋天，看夏天，看去年，今年，明年，后年，看了又看不见。 之后还有徘徊的时候，顺子无数次带我回家，无数次在那个慢火车的年月在归途上单曲循环。这首歌有一种穿越的魔力，能把两个相距千里的人唱到似乎马上就要见面。当年归心似箭的我，早已被社会洪流阻断了那一份能够衣锦还乡的热情。不过十年的光景，拥有了当年曾经羡慕的一切，但我心里却是空落落的，不再回家，所以也便封存了这段旋律。 我还不明白，为什么你离开了我，没有你的电话，没有一封信，我每天晚上在这里相聚，可是我好爱你，我觉得我会离不开你，可惜我丢了你，慢慢我的眼泪流下来。

情感演唱会上，李宗盛说，领悟这样的歌在我们心目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唱得比辛晓琪更好，然后画面就给到戴着太阳帽素面朝天的辛晓琪，她掩面而泣。从94年第一次听到这支作品到现在快30年了，好像辛晓琪不曾有过什么变化，还是那个站在水中为情所伤泪两行的悲情女子。 将日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礼物，让你把自己看清楚。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从来不在乎。一段感情就此结束，一颗心眼看要荒芜。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

来推荐给你的这首歌，歌词实在太美了。当年的感觉不再敏感，但我不再令你心潮澎湃。聚光灯下的两人慢慢走向对方，镜头由远拉近，你的双唇还会记得我吗？你的双眸还会泛起笑意吗？扫过周围的些许黑暗的聚光，在某处结合，两人也在这寂静的地方相拥了。亲爱的，我将爱你到偕老时，而宝贝，我的灵魂将永远如年少时的痴迷。 有一个姑娘，她走在路上，有她一直要去的地方，烦恼的事情都不会在意，走过了一段一段的成长。有一个姑娘，她就在路上，遇到过很多很多的失望，无关的人啊，就说声再见，有过的梦想在生长。也不害怕明天，他知道今天就是最好的。有一个姑娘，她走在路上，有她一直要去的地方，烦恼的事情都不会在意，走过了一段一段的成长。有一个姑娘，她就在路上，遇到过很多很多的失望，无关的人啊，就说声再见，有过的梦想在生长。 FM 999是温文尔雅 ，FM 999是雍容华贵 ，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谁能及我好？ 情，你不稀罕太热不到。是借口，凭我爱你这么久，亦没信心走出教堂，没理由，为何未够好？请听我预告，就算跟你未有进化到，我给你的都会做到，并未求什么，唯一自愿想你安好，为何未结婚？也想知道，就算这相貌从未讨好，总可当跟以前共老，任地厚天高，回家也都想得到拥抱，除非这感情你不稀罕太易得到。明日若然你要我抱一抱，明日若无法遇见更好，我答应最早来到。 昨天晚上我在下班的时候，偶然听到电台楼下的单车店播着这一支歌，便再也挪不动脚步了，想起了曾经携手追梦的那些岁月，他和单车一样在日日陪伴着我们，而现在呢，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而我却越来越没有了存在感。明明就坐在你的旁边，我却不敢伸手去触碰你的臂弯，即使说是坐在你的后排，却发现竟再也无法拥抱你。单车给的温暖，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愈发的让人怀念。 Just

即使擦身而过，仍能永久回味。莫音乐，入耳即融，入心即化。 昨天一整个下午，我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被他的歌声环抱。略带沙哑的女声，仿佛是在诉说着一段旅程，一个关于他的故事，伤感、无奈、感同身受。人生苦短，每个来到这个世界的生命，就像是瞬间消逝的水花，留给时间的一切是如此短暂的。人生也像是一段旅程，一站又一站，一程又一程。每个人找寻自己心灵的栖息之地，但愿历经劫难，曾经沧桑之后，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吧。非洲加纳的娜娜出生于一个富有的家庭，但是父亲在她小的时候离她而去，母亲带着年幼的娜娜定居到了德国。肤色的歧视、家庭的破碎，也使得娜娜从小就在压抑的环境当中生存。 Lonely 这首歌是她最有名的作品，当然也是最感人的作品之一。在这首歌中，爱情的失败、世事的无奈、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都被他赤裸裸地展露在你面前。动情处的伤心呐喊、颓废时的无奈低吟，节奏布鲁斯、跳舞音乐、 Hip Hop 结合的天衣无缝。 time we met day one. Kids in the garden playing games, having fun. Exciting and amazing, having a real friend of mine. Feel my heartbeat and for real, I ain't lying. Face to face and eye to eye. Using our hands to buy and supply. Chilling is cool from January to June, and we still stick together like the glue. You know the rules, forever you and I, believe it was clear. If I ever drew fall, I could count on you with no fear. Running out of time, I see who's fake. Alone without protection from all them snakes. All for one, one for all, I was told. Black, white, yellow, if you're young or old. Nana's in the house to let you know. What I see is how I feel and damn. I'm lonely. Fight tears in my eyes, I'm a man looking for the light. Darkest of path, he will rescue me.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I'm cool despite emergency. Whom shall I fear? As if the G-O-D, thank you for the blessings and the skills on the M-I-C. 5 years, we know there's no dignity. Free at last, see the light in me. What goes up must come down. I'll be around when you're heading towards death town. Always look forward, hardly never look back. So many tears and the snakes on my jack. Now, I'm Lana and my big fat lie. Your ass is late, so look for the line. Lana in the house to let you know. What I see is how I feel, so leave me alone. I must be high, so let me live before I die. Grab the bottle, the cap, and survive. Your life is yours, and my life is mine. No emotions, a world full of lies. Step by step, and be versatile. Love is a bad, that's what's all about. Alone by yourself, then you lack. There's no doubt about it, always in the sun. Make moves to improve. What will you do if you wear my shoes? Boom, a little push and over suicide. Make me for a ride. On the boulevard, now in the house to let you know what I see is how I feel and damn. I'm lonely, lonely, lonely. I'm lonely, lonely in my life. I'm lonely, lonely, lonely. God help me to survive. Everybody is tripping on me.

还是能够唤起我们曾经的很多的记忆，会一下子让你的心灵又回到那些年。音乐让我们永远年轻，因为它抚慰在净化着我们的心灵，当然也可以让我们热泪盈眶，因为它唤起了我们心底深处的感动和共鸣。听音乐的时候，我们会忘记生活工作中的琐碎和烦恼，去咀嚼体味音乐带给我们的那一份美好。我们一天一天长大变老，但是音乐永远都不会老去。 别哭，将要分别的人，尽管多少还有些遗憾，今夜或许难以安眠，也难以云淡风轻说再见。就要走了，姑娘，铭记那些难眠的夜晚，这风儿一停歇我们就离去。我就要走了，兄弟，青春它不会散场，因为你我都一样都忠于理想。最后一首我们一起唱吧，让岁月的痕迹永不被抹去。最后一杯，我们分了喝吧，别等天亮了，我们都还醒着。时光飞驰而过，命运没完。青春里最浪漫的相遇，让我最后一次拥抱你，期待还能相遇在人潮里。 喜欢海边有落地窗的白色房子，喜欢傍晚独自在街边漫步，喜欢午后时分窝在暖洋洋的咖啡馆里，和你一起聊聊生活中那些或明或暗的片段。我是拥有温暖声音的小莫，欢迎你的聆听。 放弃得太容易，他不适合你，太小心的你，生活没惊喜，太多怀疑，太过在意，越心有灵犀，他更不适合你。你搞错了，我很快乐，我知道他喜欢。 只有我们知道，紧紧围绕你每分。

赵刚啊，上周叶子的前男友赵刚给我打来电话，顾左右而言他，最后呢吞吞吐吐的半天，原来是想跟叶子重叙旧情，让我给说句好话。叶子呢是我以前的邻居，特别宅，几乎没什么朋友，有心事就跑来跟我说。他那个男友呢是他的大学同学，一毕业就进了一家公司，工作很努力，在几个商务场合我们还打过交道啊。叶子呢是家里的独生女，父母都是公务员，就这么一个女儿，所以是相当宠爱的。她大学毕业不急着工作，父母也就顺着她，说现在都流行慢就业，等有了喜欢的工作再说。可叶子的男朋友着急呀，总是磨叽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一个女人总不能一直啃老吧，结婚以后还要生儿育女，靠我一个人养一家的人呢、啊。在赵刚明说暗示了无数次之后，叶子仍然是没有行动的，依旧是日上三竿才起，星光暗透才眠，过着晨昏颠倒的日子。一年前赵刚等不及了，和叶子提出了分手。任凭叶子苦苦哀求，他都坚决地不再回头。他说，现在生存压力那么大，我不敢想象一个人以后独自承担养家的重担，我需要的是一个战友，而不是一个全职太太。那段时间叶子情绪非常的低落，毕竟谈了几年感情还是挺深的。赵刚的离开对他打击很大，他对我说，姐，我一定要争口气，活出个样子来让他看看。一个月内他连续给几家公司投了简历，焦急地等待结果，却迟迟没有回音。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三个月之后，终于有一家公司因为叶子文笔流畅录用了他，安排他到市场部做文案。叶子是中文专业毕业，平时又阅读了大量的书籍，这个岗位对他来说还是很合适的。他也很珍惜这次机会，努力做好每一份的文案。他们公司那几次的新品发布都是他做的文案，新颖的推广创意和精美的产品相得益彰，市场反响很热烈。年底时叶子收到公司发的一个大红包，工资也翻了倍。更重要的是，经过一年的努力，他已然在业内小有名气，几家猎头公司出高薪挖他。当初他投过简历的一家公司竟然在一年之后给他发来这样的邀请函，说，去年您曾经给我公司投过简历，由于岗位一直没有空缺，抱歉到现在才给您回复，希望您能来我公司报道。 那天晚上，我约了叶子去咖啡店叙旧，顺便和他说赵刚的事儿。叶子呵呵笑了两声，姐，他找过我几次了，我没搭理他。当初他甩了我，现在又来找我，他想怎样就怎样吗？然后他又跟我说了那家公司发邀请函的事儿。我问他，你怎么回复的呢？叶子一脸傲娇地说，我给赵刚和这家公司都回复了同一句话，去年的你已经配不上现在的我了。我俩哈哈大笑，叶子的脸上闪烁着自信的光芒，那个样子简直美呆了。 Tall, dark, and Superman. He puts papers in his briefcase and drives away.

的这些好歌还有这个故事，不知道会给大家带来一份什么样的感想。我突然想起一个朋友，才华横溢的一个女性朋友，她离婚之后，她的前夫呢反悔了，就想跟她复婚，她很拽的说到后边排队去，那场景真的想想就很提气。其实很多时候女人总是凄凄哀哀，梦想着白马王子会驾着七彩祥云来解救自己，其实哪有什么白马王子，就算有人家也是奔着公主去了，谁会注意到一个没有南瓜马车没有水晶鞋的灰姑娘呢？所以你也不要去追一匹马，而是要种植自己的草原。当你碧草青青春色满园的时候，还愁没有白马出现吗？不努力的姑娘没人爱，永远有一颗奋斗的心才是获得爱情和事业的制胜法宝。没错，努力就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它会让你生出不惧怕命运的勇气，或让你有更多的选择，让你骄傲地说去年的你已经配不上现在的我了，就会让那个更好的你遇见更好的他，一起把酒共东风，携手走天涯。好嘞，这就是今天墨音乐的全部内容，我是小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我写的这首歌是一首简单的，不复杂也不难唱的那一种歌，真不是那种只剩下那钢琴的歌，也不是那种不能只是朋友的歌，这不是那种两个人的故事写在一本小说，那小说里有谁会在花田里犯了错，这就是一首写给你听的一个 love song， 一直想写一首 love song， 你给了我一首 love song， 那 DJ 会播放这也许会上班，不过我只想写出一首 love song， 一直想写一首 love song， 你给了我一首，你就像那夏天的凉风吹过我的面孔，心想飞在我心底，你就是我第一，想说爱你。我写了这首歌是一首简单的，不复杂也不难唱的那一种歌，这不是那种童话里会遇见的歌，也不是那种真真切切爱我的歌，这不是那种两个人的故事写在一本小说，那小说里有谁陪他看流星在降落，这就是一首写给你听的一个 love song， 一直想写一首 love song， 你给了我一首 love song， 那 DJ 会播放这也许会上榜，不过我只想写出一首 love song， 一直想写一首 love，你给了我一首，你就像那夏天的凉风吹过我的面孔，心想飞在我心底，你就是我第一点想说爱你。如果你是一幅画，你会是最珍贵的一幅画，如果那画家是梵高的画，有何贵人前来有钱花，哥哥向你求嫁，梵高他说你们都该回家，或者你是美兰蒂就是最动情，所有的人都会跟着你起唱，就算在夜晚你的心太亮，让我忘了上班，不过我只想写出一首 love song， 一直想写一首 love song。 可惜，该焦点就认识你。